心到来，绝无终止的我心扉，着急拼命的往前追。现在我明白，忘记了心疲惫。现在我明白，我们继续都不后退。 我们从未想过要离开，曾经的梦太需要存在。醒来， 在这欲望里，我知道我的心到来，绝无终止的我心扉，着急拼命的往前追。现在我明白，我忘记了心疲惫。现在我明白，我们继续都不后退。 我们从未想过 心疲惫。现在我明白，我们其实都不后退。